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吧。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求你让我们知道如何珍惜这段时间，因为这都是你的恩典。也就求你帮助我们理解，下雨这样子的团契真的是很宝贵，也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来这里，是学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而可以效法他。祷告奉主耶稣名求。Key， 我发现我最近都没有问你们，你们到底有没有读这本书啊？ 有。 那今天如果可以的话，大家的问题可不可以多一点？ 好，今天啊。 可是。可是， 我真的有读，因为画的乱七八糟的，可是就会忘。 那就因为我们一个月一次嘛，反正就这一章来之前前一两天就稍微看一下，如果中间有什么不懂的提出来，我觉得这样子，与其我一个人一直讲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会比较好一点。好，我们今天看第十五章。他把他的翻译成基督降杯之境，当然也可以是这样，可是通常就是这是有一点技术的名词，基督的 humiliation， 基督的降杯。讲到基督的降杯，就讲到基督有他的相对于降杯是什么， 升高。 对，我一直忘记他中文到底是高升还是升高。 这本书写高升。 哦，高升。 OK，humiliation 和他的你可以说他的得荣耀也可以，或者他的他的 glorification。 OK， 我们讲基督的降杯，就是说基督他既然道成了肉身，我们可以以两个阶段来理解他道成肉身之后他生命的历程，就是他降杯的光景，降杯的处境，他在处在 humiliation， 处在羞辱之中，和他第二个阶段得荣耀的状况。 OK， 所以我们如果说用基督的降杯或基督的高升，这个就是讲说他的生命是有一个历史上的进度的。 OK，其实如果你要强调，就是说如果你的神学里面有基督的降杯这个范畴，就表示说你是认定基督他是历史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真的经历在历史之中，他经历过这个状态，然后又进到另外一个状态。他并不是说只是给我们一个好像神话中给我们立下一个范点，或者道德的榜样，或者只是一个精神的象征。他到底有没有活在世上，其实那不重要，我们不需要太去争论他到底有没有，是不是生在伯利恒，他是不是大卫的后裔，他是不是真的从死里复活等等，这些都不重要。因为那个只是耶稣只是要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树立一个理想中道德的榜样。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如此的认识耶稣的话，你讲到他的降杯和他的高升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如果我们讲基督的降杯，就是说他的确是来到世上，他活在世上大约33年，然后他的确死了，然后他也的确在那坟墓中墓穴之中，也的确从那墓穴中走出来，在地上留了40天，然后被一朵云接到天上去。如今他现在不在地上，在天上他是处在荣耀的光景或高升的光景之中。 OK，今天的经文我们看的是马太福音8章20节，这个大家很熟悉。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应该是在这本书里面 Mark Jones 有提到一个现象，是基督徒生命中我觉得我们都会很熟悉的现象，就是我们读过一段经文就这样读过去，然后你不会停下来仔细想一下上文下文或这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马太福音8章20节 是很典型的这一类的经文。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地方。哦 ，OK。但是你要思想，耶稣讲这句话它的意义之深刻，你就必须思想讲这句话的人是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如果我们要认识基督的话，我们先首要认识他的位格。而如果我们要认识他的位格，是首要认识他是谁。首要认识他是谁，我们是先从他的人性还是神性开始认识？ 神性。 我们先从高的嘛，高基督论，因为他按照他本来是在永恒之中，可是进入时间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说他先是，他永恒之中，他首要是三位一体第二位格上帝的儿子，然后才在时空之中取了肉身，取了人性，成了人。马太福音八章二十节，你要了解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句话的意思，你就必须要理解人子他是什么。说这句话的人子是约瑟的人子，约瑟的儿子，大卫的后裔，是的，但是他也是什么？永生神上帝的儿子。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世界，世界都是借着他而造，也是为他而造的，没有一件事不是为他而造或借着他而造的。而这一位，同样的一位，不是别人，他却说我没有枕头的地方。他造了这一切，他在其他地方会说，你们不用担忧，天上的你们的父会照顾天上的 sparrow 麻雀飞鸟，若不是父的旨意，他不会掉下来。他却说，这样子的飞鸟都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我们在思想基督的降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基督受苦，但是基督受苦的真谛，它真正的意义，我们先要思想说，从来没有人来自他的 origin 来自是那么的高，至高，也从来没有人降到那么低。腓立比书二章的那个基督颂，之前有提过，是一个给了我们一个很精简，也很在圣经里面很典型的基督论的一个模式，就是高低高，上帝的儿子降卑成了人子，然后因为他顺服以至于死，所以升高，如今坐在父的右手边。OK。基督的降卑，我刚刚一直在想那个英文是想不出来，英文是 humiliation， 我想不出来它那个高深的英文是，如果你要的话是 exaltation， E X， 我要把它写起 E X A L T A T I O N， exaltation， exalt， 高深。基督的降卑是出于自愿的，并非是强迫的。OK， 道成肉身也并非指这个上帝的儿子不再是神，或是他放弃做神，而是指我们可以说他不动用、不使用上帝的特权，他的 divine prerogative， 他没有使用。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或者我换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说耶稣他的受苦，或者他的道成肉身，甚至他上十字架，我们之前理解会有任何的成分是说好像他并不是完全是心甘情愿的吗？有没有这样子的理解？ 你是说我们是否曾经这样理解？ 或者有听过这样子的讲法吗？ 因为我把它想成他因着 要得的奖赏，得的荣耀，所以他顺服，以至于是他愿意这样，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这是出自于他自愿的。那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会想说，最后的十字架的时候，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是因为就是你上过的这个神人会的之后，才知道说啊，这也是他人性啊所。那个光景是在那种情况之下是这样，但还是会把它想成他是自愿的。 我想 Mark Jones 在这里提到，就是说基督的降卑是出于自愿而非是强迫的，可能在我们的背景之中比较会少听到这一类的讲法。但是像我刚刚有提到，有些人认识基督主要是把它认识成为一个好似有点神话类的精神象征，在这种认知之下，也就是说完全是以道德的诉求为最高的认识他的标准，他必须是我们的道德的榜样。在这种理解之下，你对基督的降卑或他受的羞辱或他上十字架，按照经文直接的解释的话，你可能会遇到问题。怎么说？有一在二十世纪早期的时候，比较偏自由派的一些神学家会说，你们说基督上十字架是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而且是按照他父的旨意上十字架，而且他是为了他是献上自己做赎罪祭。他说这太野蛮了，怎么会有人把自己献上做赎罪祭呢？他说如果是按照他父的旨意，这就叫做一种宇宙性的虐待小孩啊。他们也就是说这是就是否认我们，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我觉得也是圣经最中心的教义，就是替代性救赎的教义。他那不知罪的替我成为罪，而我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或者他替我死在十字架上，他要做多人的赎罪祭，他献上自己替我。他们会说这个啊，不是这样子。他如果上十字架的话，他是为我们立下一个极高的舍己的道德榜样，但是没有那个替代性的功能。他上十字架是要为我们效法他，也可以在水平的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为彼此的牺牲等等等等等等。他们会说如果基督上十字架，然后你们又说是按照他父的旨意，那这就是小虐待孩童，他并非出于自愿的，没有人会要这样上十字架。所以你可以理解他们也这样子的认识圣经的方法，他们很难理解创世纪第几章。这种架构去理解基督的话，也就是说基督是圣经中的基督为我们立下一个我们值得效法的道德典范，可是就是如此，他并不是代替我们的罪，他没有办法实质的代替我们的罪，平息上帝的震怒。如果你这样子理解基督，其实会影响你理解整本圣经。我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创世纪有一章他们会很难的理解，他们就必须说这个是很久以前人写的，是一种很野蛮的外化文化的产物。哪一章？对，亚伯拉罕献以撒嘛。其实你也听过很多，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会也那一章解释为什么他献以撒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多很多时候我们的教导并不是很完整。那如果我们说是基督的降卑是出于自愿而非出于强迫，而且他受羞辱，最后他上十字架，他献上自己，这些都是出于自愿的，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创世纪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以撒亚伯拉罕自愿献上以撒，那个都是指向上帝要献上他自己的儿子。OK。那个我们可以之后再讲，之前讲到有讲过，但是 OK， 关于这个 他是出于自愿而非出于强迫。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讲，有另外一个概念。哎，哦，下一段 Pactum Salutis 救赎之约的概念。OK， 如果我们不明白基督有多高，我们就很难理解基督到底降的有多么的低。OK， 约翰一书一章 ，Right， 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就是这么高，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OK， 但是之后在同一章里面14节说道成了肉身。OK， 希伯来书一章2-3节，他是上帝荣耀的光辉。OK， 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OK， 哥罗西书我们应该也蛮熟悉，之前讲到讲过。1:15-16，他是所有上帝的丰盛都丰丰盛盛的住在他里面，他拥有，只要是上帝有的他就拥有。 OK， 这就表示他就是上帝。 OK， 所以我们要先理解他，按照这样子来理解他的身份，然后再来理解是这样子的这一位上帝荣耀的光辉用全能托住万有的那一位，到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的那一位居然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丰丰富富的与我们会幕，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1:14，那个住在我们中间的那个字原来就是他会幕在我们中间。那我们知道会幕的意思，这个字用在那里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会幕的意思就是神与他的子民同在， right？如今，所以这跟约翰福音圣殿的神学也是有关系。在第二章我们的主就直接讲说，我现在要取代那个圣殿，我要取代那个会幕。okay， 他降到多低呢？10:22，他说我是虫不是人，我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今天我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一个分享的，也是一个基督教的，不知道忘记是一个机构还是哪一个牧师，他说我们不要做虫，我们要有生命的价值。那我大概知道他还要讲什么，就是我在想，哇，呀，是，但是我们的主他说我是虫不是人，你就可以知道他降到多低，他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百姓藐视。以赛亚书53章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在52章那边还提到，他没有加柔美貌，让我们会注意到他。Okay， 所以神学家一直有讨论，耶稣他的面相是不是真的就完全对？ 长得不好看，加柔美形吗？ 没有加柔美形，就我们看以赛亚书52。这是以赛亚书的仆人之歌的第4，是以赛亚书52:13-53:12。对，耶，没错，52章这边提到说，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Yeah。 然后在53章这边说，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这个要跟诗篇45篇那边可以做对比。说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你比世人更美，在嘴你嘴里有满有恩惠，所以上帝赐福给你直到永远。神学家会讨论说，他在世上的时候，我觉得应该 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也就是说经文也的确是不会有人因为看到他而直接被他的外貌所吸引，都认不出他来。但是另外一个问题神学家会问，那他升天得荣耀之后呢？那个是另外一回事，那个 OK，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觉得蛮有趣。我觉得当然就是他就会符合，他有家型美貌，因为我们将来是我们的目光是没有办法从他的面上移开的，是那么的吸引我们。所以刚修院姐提到，的确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应该看那些耶稣什么的电影？就是耶稣都把他拍得太美。OK。这么高的一位却降到这么的低，甚至形容他自己是虫不是人。耶稣他的一生都是处在羞辱之中。我们先 keep this thought， 我们因为下一段我们再会讲。他是自愿的降卑，有一个救赎之约的概念，我们之前好像也有提过。救赎之约你会发现，就如圣经中我们用了很多的神学的用词，在圣经中并没有直接的出现，但是有给我们很多的线索。的确，我们现在所领受的恩典之约是基于另外一个约，而这个约是在永恒之中三位一体互相所立的约。简单的来说，就是如果我们可以用被洁净的想象力来想象的话，按照圣经的给我们的一些暗示，简单来说就是父说我要创造一群人，这群人应该是要得永生，与我们有永远的相交有连结，但是我知道他们会犯罪，怎么办？只说我愿意拯救他们。好像这段书里面 在 45页之前就讲 对 基督的盟约那一段，是不是我们之前讲过这个概念了？然后只说我愿意拯救他们，怎么拯救？我愿意道成肉身，因为我唯一能够解决罪的方法就是要献祭。如果我不道成肉身，我没有办法献祭。我愿意拯救他们。圣灵说好，我把你所拯救的，我会扶持你，然后我会把你所拯救的成果在实际的施展。每一个的圣徒之上，因为这旧时约的概念就是 pactum salutis， 这概念就是说，我们从圣经中的启示认知，现在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恩典之约，就是堕落之后，上帝与他子民所立的约，不管是在旧约还是新约，都是同一个约，但是以不同的执行方式呈现出来，全部都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约是建立在那个之上，或者说我们可以说现在的救赎恩典之约只不过是救赎之约，永恒的救赎之约在时空中展现出来。 OK， 说这边有一些以赛亚书的、马太福音、使徒行传等等的这些经文给我们线索，会说是的，的确有个救赎之约。譬如说以赛亚书的仆人之歌，第一个仆人之歌在42章的那边，他说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的。 OK， 这个拣选是在什么时候？我们会说是在永恒之中，创世以先，因为以弗所书有讲到什么，上帝是在创世以先就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说拣选我们，将一切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中保的职分是在创世以前，在永恒的旨意之中，就凭着这个救赎之约所定立了。但是他并不是在永恒之中就道成肉身，来道成肉身这件事情仍然是在时空之中，在2000年前发生的。 OK， 所以彼得会说基督在创世以前 是预先被神知道，却在这末世等到时候到了才为你们显现，才道成肉身。你看，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像明天的好像明天的基督论也会讲到关于这个有关系的。OK，Anyway， 道成肉身本身是不是就是屈辱？是不是就是羞辱？ 是，应该是，上觉得是 无限的变成有限的。不朽坏的变成废墟不坏的。 Okay. 但是创世纪也告诉我们说，当上帝创造了创造了所有一切的受造物之后，特别是创造人的时候，他说这是 甚好的。 Right. 的确，受造物一定是有限的，受造物与造物主之间有个不可跨越的鸿沟。但是如果我们讲羞辱，是特别是指 humiliation， 就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而受到，或者说就是它是一个卑贱低下，或者本身就是有什么不好的。神学家巴文克，他会讲，巴文克二十世纪的荷兰神学家，改革中神学家，他说道成肉身本身不见得一定就是羞辱，他的确是屈服，或者说是他是我今天脑筋有另外一个字，屈不是顺俯就，他的确是俯就。如果说上帝道成肉身的确是俯就，但是这俯就本身不一定是一定是有羞辱在里面。 OK， 但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却是羞辱。为什么？其实这边是在讲，就是说人之所以是人本身不一定是一个羞辱的事情，甚至他会说上帝如果道成肉身而没有罪的话，这不一定就是屈辱。但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是屈辱，因为这是关乎罪。他虽然没有犯罪，可是他既然道成肉身，他就必须承担所有罪人本来应该受的屈辱。或者我刚应该这么说吧，当我们说 humiliation 屈辱的时候，一定是跟罪有关系，跟 sin 是有关系的。所以 incarnation 道成肉身本身也许不是屈辱，可以说是俯就，你可以说是有限的成了无限的，居然成了有限的。但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了要处理罪的问题，他就必须要承受所有罪所带来的后果。对他来说，他的道成肉身就是屈辱，就是 humiliation。 因此我们会说，基督的屈辱并不是只有他在上十字架或者是他在受审的时候他才受辱，之前他都过得还蛮快乐的生活。像有个牧师，台湾的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会这么说，他说我们基督徒干嘛讲受苦？你把我们的信仰讲得太清寒了。毕竟耶稣也只不过受苦那几个小时，他一生都还活得蛮快活的。但是如果我们按照，那我问一下，这位牧师他的教会，你觉得会比较倾向哪一种派？ 成功吗？ 成功神学 ，Yeah。Yeah， 我们要活得很快乐，不要讲受苦。Anyway， 所以就这么来说，神学家会说，基督的一生就是一个 permanent 或者 perpetual Gethsemane， 永不止息的克西马尼。所以今天我们就会看说，不是只有他上十字架他才受苦，而是他一道成肉身的那一刻，他就是屈在羞辱之中。OK， 关于这段大家有什么想法？ 这边那个撒加利亚的巴西流写的这段话，我觉得还蛮，在191页，你看，所以救赎之约讲到这个概念，我们也就讲说它是出于自愿，它的降杯是出于自愿，它并不是不得已的或者被他的父所逼迫的。好，我们看出生与童年。用权的命令托住万有的，却出生于马槽。他出生于马槽，他就需要依靠他的母亲，而他就是造他母亲的那一位。但是他的确需要依靠他的母亲，他需要喝他母亲的母乳。他的父亲是一个木匠，他必须顺服他的父母。既然他成为子，他就必须顺服父母，就必须遵守第五诫命。OK。路加福音第二章那边有讲到说，他顺服约瑟和玛利亚，跟着他们回家，从圣殿里面。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出生，除了几个中文字翻译成博士，东方博士，哎，他必须逃去埃及，这是非常讽刺的事。马太福音记录这一段，像以色列人逃到埃及去，逃到仇敌的地方，反而是他最安全的地方。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的人不认他，不要他，不接待他。光来到黑暗中，黑暗却不要光。他来到他自己的地方，自己人却不要他。拯救以色列人的救主却必须逃到埃及去，然后甚至一个异人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自己的人认不出他来。这个是在福音书里面，其实在使徒行传也是嘛，我们明天也是讲到这使徒行传，尤其在前半段，在跟犹太人还在犹太人的地区的时候的那个，他们所传讲的中心的讯息，就是不是说有一个人叫拿撒勒人耶稣，而是说这人就是基督。问题就是他们没有认出他真正的身份，是主，是基督，是上帝的仆人，是上帝的儿子。 OK， 而我们看仆人之歌的第二首仆人之歌，在以赛亚书49章那边有提到，第一节说，自从我出胎，耶和华就招选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快如刀，如快刀，将我藏在他的手荫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的剑带之中。这是说耶和华招选他的仆人，却没有让他显露出来。 Right，他，我们说实在，我们真的不知道耶稣他在12岁之后和在30岁之间他到底做了什么事。 Nobody knows， 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的父把他藏起来，没有让他显露他的锋芒吗？虽然他的口如快刀，虽然他是磨亮的剑，但是他被藏在剑带之中，他的荣耀没有人认出来。神一切的丰盛，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是住在他里面。这，但是他仍然需要学习，他就是智慧，他就是道，但是他居然需要学习，而且他是真的需要学习。以赛亚书50章那边我们时常 用的经文。他的父每天早上要提醒他，给他受教者的耳朵，要教导他。路加福音二章那边，他在圣殿里面 与文士们和教师们又问又听，他需要听，他不是只是做这个样子。虽然他说出的话叫众人都惊奇，但是他仍然需要学习。也就是说，我们的主竟然成了人，他就需要花时间把他父的话记在他的心中，系在他的额头上。我们觉得说耶稣讲话的时候，大家都说哇，经文讲说他的智慧从哪里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讲，从哪里来，这从小就是背圣经嘛，他几乎每一句话都是有圣经的根源。我们可以说我们100%确定他把整本旧约圣经就是背在他的心里，但是他需要背，这并不是，既然他成为人，他也需要学习，他需要他的父提醒他，他需要依靠圣灵，他需要顺服他的父母，他甚至需要在圣殿里面听文士们讲的话，但是他需要学习，而且他是有成长的空间的 right? 他并非如罗马天主教的理解，就是他一生下来其实就已经直接领受那荣福之官的知识。如果说他有所学习，或者他有所祷告，或者那是为了我们立下榜样，不，他真的是有实质成长的空间。所以路加福音二章52节会说，他上帝讨上帝讨人 喜悦的智慧身量都有增长。 OK, 但是我们也知道从上面来的领受圣灵是无限量的，所以改革中的神学家会理解这个领受无限量是按照他的每一个年龄发展的程度所领受的无限量。也就是说，他真的他在12岁的时候是在所有的人史上所有人之中他领受圣灵是最没有限量，但是这并不是说他就没有成长的空间。他18岁的时候他所领受的圣灵的智慧又比他12岁更多，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是这样理解。所以这也就是让我们可以理解古德温的他的非常精彩的论述，就是基督在天的心对在地的罪人，为什么基督在天的心可以对我们更加的怜悯，更加的宽容。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的怜悯他的宽容远远超过他对我们的愤怒，因为我们相信他既然已经得了一个荣耀的身体，是不朽坏的，不再有软弱的，那得荣耀的身体在历史之中所领受的圣灵更是没有限量，又更增加。所以他圣灵所结出的果子，爱心、耐心、忍耐等等，又比他在地上更加的丰盛。所以因此我们可以更加的确认他对我们的怜悯，他对我们的宽容是更加的确实，更加的长阔高深。所以这个基督的人性，按照他人性来说有成长的空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如果我们仔细思想，这个跟我们如何活在地上得到安慰是其实是有分不开的关系的。可以，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刚刚我们有看那个以赛亚书是9章第2节， 嗯， 还有刚好就看到他的第4节， 嗯， 这句话就是他有一段话是他的什么劳碌徒劳无功， 嗯， 我不是很明白， 嗯。 虽然他的后面有写说，然而他的理是在他的公义什么是在神那里。 嗯， 我的意思说，基督在地上他所做的有劳碌有徒劳无功的时候吗？49章第4节。 所以他说，我却说我徒劳，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这个就是关乎我们主，他是人，他就有人的情感，也就是说。他会对他的门徒不耐烦，不是吗？ 那是圣洁的不耐烦。也就是说，我要忍耐你们到什么时候？你可以把他的那一刻把他讲到这，啊，你们这些没，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或者说，最终是我的上帝，我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也就是说，我们是真实的看待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有真实的情感，确实没有犯罪的情感，可是是在他的处境之下，如果他是人的话，就会有的。甚至他会有这种感慨，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到最后他所有的门徒都，你要和我一起死吗？我告诉你们，在即将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的上帝那里。重要的是，我们的主他的赏赐，他永远知道他的赏赐在哪里，不是从人的，是在他父那里。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可以顺服，因为他知道他的赏赐在天上，在他父那里，他的心就在那里。其实那个别大乐可以出来啊，他可以跟我们啊，牵着他。哦，OK， 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有没有什么分享？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自愿将被的这个基督医生是不仔细的克西玛尼。 嗯。 怎么会是一生的不仔细的？ 哦，其实这边就是继续解释为什么我们从他的一出生就开始，一直看到他上十字架死了，他一生都是在受苦和羞辱之中，是这个的意思。Yeah. 我们通常就像刚提到，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基督的 passion 就是他的受苦，像那个The Passion of Christ， 基督受难记。有的时候我们不自觉认为基督受难是从他进耶路撒冷才开始。神学家讲说，基督其实一生就是 Perpetual Gethsemane， 不止息的克西玛尼。我们应该看他，其实从他道成肉身的那一刻，为了罪的缘故，他就是处在苦难和羞辱之中。OK， 这是他降卑，他的 humiliation 的状况。也就是说，他的 humiliation 并不是从他进到耶路撒冷才开始，或者不是从克西玛尼才开始，是从他道成肉身的那一刻就开始。这就是我们这一章马克琼斯帮助我们，从他出生，你看他是出生在马槽，他需要依靠他的母亲，他需要学习，没有人在乎他的出生，他需要逃到埃及去，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他处在羞辱之中，他必须所经历的。OK， 那我们看他成年的马太福音八章二十节，就我们刚刚看到讲这句话的，同样也说安慰他的门徒说，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吃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储在仓里，你们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天父尚且照顾他们，你们天父尚且没有撇下他们，你们比这些飞鸟都贵重的多吗？言下之意，再把它想到八章二十节，就是天父这些飞鸟都比我还贵重，你懂我的意思吗？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天父都给他们窝，可是天父没有为他的儿子准备枕头的地方。所以那个神机有一个那个抽税的要来说，然后门徒问他说， 付不付税给他？说应该付，可是他没有钱，他需要行一个神迹，叫钓个鱼，然后才有钱去缴税。人们要拿起石头打他，约翰福音，因为他说我是就是自由拥有的我是，他们要杀的就是那一位，那一位居然成了人们可以杀的人。Okay. 路加福音四七，忘记这个是什么。哦，应该不是三十章吧？ 对，因为他没有三十章。 对，没有三十章，十章三十一节。对不起，十章三十一和六章二十六节。对。路加福音哦，这个那个法利赛人西门，他到那里去，大家都还记得那个。西门邀请耶稣去他家，然后有一个女人香膏打碎，然后用湿了眼的头发去抹耶稣的脚，然后西门说，你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吗？然后耶稣把她叫过来说，你看这个女人，她把她最好的给我，可是我来了，你没有跟我亲嘴，你没有洗我的脚。我们读这就好像说啊，这个人很没有，是 total humiliation， 那是完全在羞辱一个人。就是你招待一个人到你的家里的时候，你居然没有，这就是由他跟他亲嘴，然后洗他的脚。啊 ，OK OK， 你来，这是诗篇二章十二节那边提到要亲嘴子，否则他发怒。法利赛人西门应该要亲嘴，亲子的嘴。他自己的人不认识他，不认他，甚至恶意解读他的作为，说他是靠鬼王赶鬼。他自己的家人以为他疯了。他的弟兄不信他，嘲讽他说，你行神迹，你上耶路撒冷去啊，让大家看啊。约翰福音第七章，他自己的人宁愿要杀人犯，也不要赐生命之主。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人们却撇弃了道路真理生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他的受审，他的上十字架。You know， 就是你注意，耶稣的受审，他的确是按照程序受审的，有程序 ，right？ 但是这程序之中有很多的 irregularity。马克琼斯提出了七个，在书里面有提到。但是他们的确是非常在乎哦，我们要在这个时候把这件事解决，因为要过节了，要安息日了，我们就不能。所以他们是的确是把他抓来，还有审判，是有程序，也是按照所谓的程序，但是他们自己却违背了真正的程序。他的门徒们都逃走了。他最亲密的门徒三次不认他，而耶稣他早就知道自己的结局，这更加深他的耻辱。我想我们大概都可以多多少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你已经知道会有个很不好的结局， 然后你在经历这个的时候，然后你知道必然是如此，就会加深你的耻辱，那种无力感。应该也不是说耶稣应该也不是说无力感，就是说他必须要经历这些耻辱，而且他早就知道。也就是说你可以想象我们的主从他读的经文之中早就知道，他为什么他能够一次又一次的说我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受文士的受辱，而且要上他们要钉我上十字架。他从哪里知道？我们可以说是圣灵感动他知道，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从圣经里面早就知道，他早就知道，然后活在这个知识之下。你可以想象这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的 torture 痛苦的一件事情。他说他自己是虫不是人，诗篇二十二篇，他死了，死于一颗破碎的心，我们可以这么说。诗篇六十九篇，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充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到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他死是死在人的最耻辱的方式，死在十字架上，最大恶极的罪犯才会死在十字架上。不只是如此，人羞辱他，而且他是死在上帝的咒诅之下，他死在木头上。来，生命记上面讲说，人若犯了该死的罪被致死，你要把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不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沾污了你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因为被挂的人在神面前是受咒诅的。所以之后那个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那边保罗说，基督既然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出脱离律法的咒诅。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那个替代性救赎的概念，这些经文你根本就你要找到另外一种方法理解它。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受咒诅，或凡挂在树上都是受咒诅的。Okay？ 这些事情是要等耶稣得荣耀之后门徒们才理解的。在当下的时候没有人体恤他，每个人都逃他走，因为他们看到被挂在木头上的确就是受到上帝咒诅，那是一个失败的弥赛亚。是之后门徒们才理解，哦 OK， 这是按照他父的旨意必须行的。而他在坟墓里面，凡墓他创造万有，却落在死亡的权势之下。他说拉撒路出来，他自己被抬进那个墓穴里面，而且他叫拉撒路出来那一刻，他就明白他自己必须要走到坟墓里面去。而坟墓我们可以说是基督降卑光景的最终的结局，只在那个墓穴里面，也是基督高升光景 exaltation 的开始，走出那个坟墓。而这个也是我们的模式，我们是要得荣耀的人，但是我们是效仿他儿子的样式受苦得荣耀，没有捷径，没有办法跳过中间那一步。如果你没有中间那一步的话，你现在要得荣耀，那个荣耀不会持久，只是暂时的，不是永远的。但是如果你受至暗至亲的苦楚，将来就要承受极重永远， 的荣耀。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模式。我们会说至真至亲的苦楚是与什么比，极重永远无比的荣耀。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至真至亲的苦楚可以与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所受的羞辱比。如果我们仔细想，是那一位忍受了这样子的羞辱，他被人吐唾沫，他被人甩掌，他被人鞭打，他被人嘲讽，跟他所受的相比，我们是至真至亲的苦楚。也就是说我们都会经历很多的苦楚、困难、逼迫、羞辱等等，但是我们的目光总是要指向基督，思想他忍受罪人的顶撞到了流血的程度，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更合宜看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在不同处境中很容易忘记，必须要不断的提醒自己，也就是为什么基督论这么的重要。因为就是在你经历这一切你必须经历的事情之中，你的目光要确实具体的指向那位为你受苦的耶稣基督，如今得荣耀，坐在父的右手边。但是他得荣耀之前是经历了 humiliation 受苦。Okay. 他在比拉多在、大祭司面前羞辱他，他不还口。有十二营天兵等着，就是他一声命令就会来解救他，他没有发出那个命令。腓立比书三章十到十一节，这个中文翻译的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可能比较不容易了解我他原来的应该的意思。腓立比书三章，他说使我认识耶稣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十一节是比较，他说或者我也能够得以死里复活。原来希腊文的确是 A 可以翻译成或者，或者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说不论如何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意思就是说 我要效法他的死，我要经历他一同的受苦，好叫我不论如何不择手段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也就是我不论经历任何的事情，这些都是叫我得以效法他受苦的荣耀，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说效法基督的死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效法他的羞辱。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开始理解，如果是不论如何借着任何手段，也就其实这就是讲什么，没有什么羞辱是我们不能够承受的。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不断提醒自己的，也是我必须，我觉得每一个人我必须要提醒我自己，我们要真的需要提醒彼此。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课，因为现在的世界尤其我们跟孩子们讲的时候，我们是努力要建立他们的自我价值， right? 这个某种程度是没有错，我们要让他们他不是自卑吧，就是你要合一的看待自己，他们的确是上帝的儿女，天父爱他们，基督为他们舍己，但是基督为他们舍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效法他的死，也就是说你会经历苦难，你会经历羞辱，我们必须教导我们的孩子们没有什么羞辱是我们无法经历的，因为我们的主他经历了那个最低的，他是从最高的经历了最低的，那我们就是效法他的死。 好叫借着任何手段得以从死里复活。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那个或者那两个字， 对， 可以翻成借任何手段。 不论如何， 不论如何借任何手段， 不论如何， 翻这样会更好，对不对？ 我觉得会翻得更好，对。By any means， 不论如何，对。所以这个或者，因为中文这样翻译会有点好像不确定，也许会。那他这边其实是不论如何，我也会从死里复，我也从死里复活。所以接下来他会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我乃是什么竭力的追求，无论如何可以得着耶稣基督，要我们得着的，要我得着的。 第二个或者也是无论。 Yeah， 一样的意思。那个，对我们来说，也就是说，其实你读到这会有点困惑，就是说彼得不是保罗，怎么会在这边讲或者？在他神学之中没有任何或者来，你一定会得着，就是其实所以就是无论如何我也会，但是你还是需要做，你还是需要竭力。你会得着并不表示说你就不用竭力，你就不用努力，你就不用任何手段，你还是需要。 OK， 清教徒John Geary 他说，我们的领袖是基督，我们的兵器是祷告和泪水，在世人看为最没有用的事。我们的旌旗是十字架，那个 banner 拿来夸口的，是世人看为最羞辱的东西。主右铭是受苦即得胜。清教徒，很典型清教徒。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上帝大能的，这是彼得自己讲的，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高升升高。这个模式完全就是我们的主、right? 到了时候他的父会叫他高升，但是他必须顺服，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OK，讲完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对啊，可是 为什么还是要用这种方式来成就？ 因为这就是上帝定义的方式，用羞辱，用最软弱的方式，透过死亡得到永生。 我知道，可是可以不用钉在木头上，这样我们就世人就不会理解说，哦，他是被咒诅的，那就不会有连结。 但是传另外一个福 音，不是，就是说，至少会。想说，哎，这可能是弥赛亚，就不会说，哦，这一定不是弥赛亚，因为， 大家有什么想法？我去上个厕所。 臭狗问题， 不是问题的问题 吗？所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个被受咒诅的形象。那被受咒诅的形象，世人很难从一个被受咒诅的人认出那是弥赛亚， 因为他被教导他的。 可是圣经留下太多线索。也不能说很难，我的意思说旧约留下那么多的限制，其实最终那是信心的问题。 对， 所以他不是，他来就是要告诉世人，他就是不在了。那对啊，对那。 那可以另外 补一点， 对，你这样子讲的，但是因为他在就有告诉摩，弥赛亚他是怎么来的，然后他出生，然后他等等的，甚至他受咒诅也是旧约就有这么讲了。 我会回到他刚才一个概念，为什么要受苦？因为罪， 对， 要拯救罪人。那你要拯救罪人，就不得不进入一个受苦的世界。 没有罪，受苦是可以，我也承认这个。 没有罪就没有救赎之约，你有罪就有代价要解决。 对，就是为了要付上那个代价，他一定要被咒诅。 对，因为刚好他在罗马这个时代，然后他们最惨的就是 十字架。 那如果刚若选择，如果上帝选的那个时代不是罗马的话，那可能就不是十字 架。而且如果那么容易， 可能是其他的 刑法。遍地都是 刑，对。 想要知道的， 这就是所谓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 是吗？就是哥林多第一章。我对于他三天在坟墓里的，他有描述一些技术性的东西，没有很。 在里面 吗？对，他就说。 等一下，像慧君的那个，像在保罗，他就说，我觉得他钉在十字架上，就让保罗可以写这一。他说这一段经文，他说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羞辱的十字架上。而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不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也许这就是上帝要他，就是借着这个我们认为最羞辱的，却就在十字架上，上帝所有的属性就在十字架上彰显。怡心，你说 Yep， 这个 神性也未曾割离， 他没有失去他的神性，所以问题是， 所以他的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那灵魂还是人性的部分，所以人性跟神性依旧是个联合。然后我是只是想说，技术性上有没有圣经，有没有其他更加多的细节？所以三天之后，因着他被称义，那个死亡的身体变成荣耀复活的身体。 所以好了，也许这样子问好了，耶稣基督按照他人性来说，死了之后，他的人性和神性是不是就分开了？在位格之中就不再联合了，没有 ，right？ OK， 至少我们知道他的灵魂是与他的父在一起的。当然，就是按照他人性来说的灵魂在哪里，不会因为他在哪里，就我们会说他就跟神性有所在位格之中会离开或者联合。那我们真的要问的问题就是说，那他的那个身体呢？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说，那个身体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但是却是已经死了的身体，确实死了。死了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死了。 我们人死了，现在我们人死了，定义是什么？ 我 自己 没有 灵魂。按照基督教的，人的死就是身体和灵魂分开，就是这样子。那个身体就是已经没有灵魂了，可是那还是仍然是你的身体。我们不会说那个不是高阿丹，那是高阿丹的身体，确实是 高干死的身体，有一天那个身体要和灵魂联合复活的，它会变改变，变得像我们主的身体一样，变得是得荣耀不会朽坏的属灵的身体。所以他这边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他的神性和人性仍然是在位格之中联合，他的那个身体仍然是他的身体，确实是死的身体，已经现在他的灵魂是离他而去的身体，要等到三天之后复活的时候，得到荣耀的时候，又，你懂我的意思吗？大概是这样子。 欸，那既然这个问题，我想问，在曾少凯博士的书里面，会看到一个，他有一个观点叫居间之境 Intermediate State， 就他认为我们死了，我们这些被成全的义人死了之后，灵魂是不会上天堂，还在另一个地方。 哦，我知道他讲的意思，对啊，这圣经的启示啊。 那我有困惑。以前那天我讲的是第几节？希伯来书第 几？希伯来书十二章， 就是有提到。我跟你说，圣经还有启示，就是他会提到说，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是在天堂，因为有宝，有神的宝座，甚至在启示录，他是跟基督在一起。我的意思说，那难道我要说基督现在所在的地方不是天堂吗？所以我有困惑。 曾少凯博士他讲的是。我们可能是用另外一个范畴来理解，当他讲天堂的时候，如果我理解的没错，他讲的是新天新地，那个最终的最终最圆满的最终的结局，那个是上的天堂。也就是说，今日你要我在乐园里面，那个乐园是不是新天新地？不是嘛，因为新天新地根本还没有到来，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那个乐园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intermediate state，与其说是在某一个地方，以后的新天新地是不是现在就是耶稣的身体现在在的地方， I don't know。 可是当曾少凯博士说居间之地或 intermediate state 和天堂的对比，他并不是说在某一个地方是同一个地方，而是说在时间救赎历史之中，新天新地还未来到之前，我们的灵魂是处在居间之处，也就是说这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结局。 那这样子我们不就要重新定义天堂的意思？ 所以天堂你要看什么时候讲，有的时候天堂说死了以后上天堂也没有错，但是如果你讲天堂是新天新地，那最终的那个结局的话就不是，那个还没有。 如果说基督现在在所在的地方是天堂，这句话也成立吗？ 哇，你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他的确是在他父的右手边，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按照他的人性来说，他处在的他还没有再来，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到那 consummation。 连我们的主基督来说，现在都还时间还有历史上面还有一个进度，因为主大而可畏的日子还没有来到。所以你也可以这么说，他的确是在天上，你要说这天上是天堂，但是你就是认知那并不是最终的结局。对，所以我们会说我们的灵魂严格来讲是处在中文叫什么居间之地， 居间之境， 居间之境，英文就是 intermediate state， 处在中间的状态，也就是认知我们现在的灵魂立刻与我们的主同在，在乐园里面，但是那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结局，最终的结局是大审判，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个才是。 那请问天上的天就是这个居间之境吗？如果以曾少凯， 耶，你可以说我们要上天。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了解你在什么处境之下，你的确可以说我们死了以后就上天堂。但是这个天堂仍然是居间之境的， 就是、不是最后那一个新天。 对，不是最后的那个新天新地。对。 所以可以这样说，耶稣定十字架死是灵魂。那时候，那个死是的，当时的时候的耶稣的灵魂是 到。耶稣的灵魂有没有经历死亡？有没有？ 有。 他经历。 死在阴间。 与他经历了与他天父的 隔绝， 上帝的隔绝。那个定义上就是人来救人来说，那个就是死亡 ，right？ 救人来说，那个才是真正的死亡。并不是说好像上帝不临在，而是你没有感受到上帝的 慈悲的 面对你，反而你永远就是面对他的审判和他的愤怒和他的气绝。那我们的主有没有经历这个？他的灵魂肉体有没有经历这个？有。 所以在讲说三天那个时候的灵魂就是到地狱。 No， 我们会说他的灵魂，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今日你要和我 在 乐园里面。我们会说他断气以后，他就是我们会说他们就他的灵魂就是与他的父同在，但是他的灵魂在十字架上仍然经历了那个永远的隔绝。我们会说十字架上顶多只有三个小时或六个小时，看你要怎么算，但是就人来说没错，可是经历的那个位格是神也是人，所以他经历的那个价值和限量是无限的宇宙性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他可以，他所经历的可以替代所有属于他的人本来应该所经历的。对，但是我们会说他死了以后就与他的父同在，而那个强盗今日也与他同在乐园里面。对，但是他的身体的确是在那坟墓里面与他的灵魂分离，要等到三天之后才复活。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跟我们的 pattern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跟我们人的要经历的模式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死定义上也是不是说就完全消灭了 right， 而是我们的灵魂属于基督的就与他同在 right， 然后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这其中有极大奥秘，火化的人 I don't know， 那些很久以后你根本找不到骨骸的人，但是我们的身体却要复活，而是真正的身体，就是强壮不会朽坏得荣耀属灵的身体，但是 是一个真实的身体要复活。就像我们的主，他的身体是他有伤痕的身体，是同一个身体复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模式是一样，灵魂要离开就代表他的死，他真实的死。那如果你不是属基督的，你的灵魂还是与身体离开，但是你是下到阴间 right？ 然后你是经历与上帝的隔绝。 所以耶稣的灵魂是没有下到阴间，他是直接到乐园， 在父的时候 在父。 我们会说他在十字架上就已经经历了阴间了。 嗯。 Yeah。 在十字架上。Yeah。 你不要太在意那个时间。他所经历的是超越时间，是永恒性的、宇宙性的。 是不是从他说父啊，你为什么撇弃我？ 你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离弃我？是从这一句。 我不知道是在那个之前十秒钟，还是十五秒，还是在那个之后。 时间点不是说这一句话就代表他。 这一句话就代表他真实的经历那个 separation 或者 abandonment， 被上帝离弃。被上帝离弃在神学上面就是经历死亡，人的就是受到上帝永远的审判的那个。 因为在我们的那个属灵圣经里面就有写到说，他是 受刑来 下，他下到阴间里。 对， yep。 所以我一直的认知里面是耶稣有， 因为他的那次序埋葬下到阴间里。 对对对， 所以很多神学家会认为那个信经的那一段不是非常的 felicitous， 不是非常的合宜，所以大部分加尔文他就会说，那个就像我刚刚讲，他是在十字架上经历了那下到阴间，或者经历了那我们本来应该有罪的人应该要经历的，是讲那个。对，可是会造成你混淆，因为他的那个次序埋葬下到阴间。 对，他为了复活身体，今生可以忍受荣辱羞辱，只是很难做到。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Apostles' Creed， 你可以对那段有意见。 嗯， 它是神学上来说是次要的权利 ，right？ 你可以对那个并不是圣经，所以我们可以说 OK。这个的用词我会对他有一点意见 I take exception， 我觉得他的可能次序 我可以说他下到阴间就是他经历了与上帝的隔绝，但是 因为他的用词他是说埋葬下到阴间，就会让人觉得说他是在那个灵魂在墓穴的时候下到阴间。有很多神学家，包括我，不是说我是神学家，我同意他们的理解，是我觉得那个会误导，比较不是那么的恰当。对， 就是你想这句是埋葬，我想都是身体的埋葬，没有想到肉体的埋葬。 对，但是我们不能说只有他肉体经历地狱，我们要说他的肉体，他的 人性， 按照他人性来说他经历了地狱。 OK， 是他的道成肉身的上帝儿子经历了地狱， 所以那时候的神性是不是隐藏的？ 什么意思？ 因为要降在阴间嘛，就是是不是？ 我们只能，这中间有很多的奥秘。其实这不只是耶稣受苦，就是他道成肉身的每一刻，你都会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有同样的奥秘，就是他怎么会口渴？他怎么会需要睡觉？你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那是人，我觉得他是人，我反正会觉得他是因为他是神，所以他下到阴间他才如果。因为我的理解是一直是这样，所以我现在才会觉得 不尽是可以这么说是如此，可是也不尽然是如此。什么意思？你说 明白刚刚那个问题？ 我是说。因为耶稣是人，是人，是神，是人，所以他下到，当他灵魂下到阴间才有复活，因为他是有神，他才能复活。 那我神性，那我们是人，不是神，以后我们也可以复活吗？ 对， 那是因为耶稣是神，他复活了， 他是复活 我们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在联合。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想说他整体的，你现在问的问题，其实在他生命中每一刻你都可以问。 嗯， 他能够行神迹，因为他是神。 对，所以我这一直就会搞在。 No， 不对，不对。 到圣灵。 你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说按照圣经的，就是他并不是直接动用他的神性。我们刚刚讲到，他并不是撇下他的神性或不当上帝，而是他不动用他的特权。我们也可以说他经历死，他是真实的经历死。那如果他要复活的话，其实圣经中有圣灵叫他复活，他的父叫他复活，他也说我舍去我的生命好再取回来。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三位一体，每一个位格都有参与的动作。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他不是全然只是反正我是上帝， 我不会死，他也是依靠圣灵，依靠他父的旨意。 OK，所以你不能直接讲反正他是神，反正他会复活，这个某种程度是没错，因为他说我有权将我的命舍去再取回来，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节，这是我父的旨命旨意，但是我舍去我的生命再取回来。但这并不表示说他不依靠圣灵，他不依靠，他不按照他父的旨意。 所以他的复活不是因为他是人是神的这个能力复活，是他是。 所以我上一篇就是为什么你应该来我们这边聚会听我的讲道。上一篇还是上上一篇，彼得在第一篇《使徒行传》第一篇讲到说他不能被死拘禁 ，right？ 通常我们都理解他不能被死拘禁，因为他是神，所以他不能死。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他。彼得强调并不是他是神，他的确是神，因为他没有罪，所以上帝叫他复活，那是平反他，称他为义。所以这是按照他的人性说，并不是说因为他是神他不能。 对， 不会，你什么时候来我们这边聚会？ 十号满足。现在礼拜天都陪爸爸看直播，大概要等到爸爸被主接走吧。 哦。 礼拜天现在都陪爸爸在家看我们新港中教会的直播。 OK。好吧，还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有什么其他的？ 要如何操练，就是修路，任何的修路有什么我们不能够承受的呢？除了就是需要类似真理，一起相伴，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操练，让这句话能够在生命当中？ 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像今天的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的宝贵。你就是具体的在圣经中的细节看，从旧约新约看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的事实，如果他能够经历这些，那我们还有什么不能经历？这是就是希伯来书彼得的逻辑嘛。你们要仰望那位为你们做你们要仰望那位希伯来书的是为你们创始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然后你们要思想那个你们在抵挡罪的时候要思想那个忍受罪人顶撞的基督。你们抵挡罪的程度还没有到流血的程度，是他流血。也就是说 I don't know， 说实在真的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是非常难的，不只是每个人的个性的问题，也许有些人就是比较好强，而是这个世界他教导的就是羞辱，是你要尽可能避开羞辱的。羞辱I mean定义上就不是你要的事情，你要尽其所能。如果你经历羞辱就是非常羞辱的事情，也许这跟慧君刚问的问题就是有关系，但是 杀不可以。 对， 我们的文化没有东西，还有尊严。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圣经给我们的价值观是完全是颠覆了这个。羞辱就是荣耀，你看刚刚清教徒讲，十字架变成了荣耀，哎，所以我会觉得要怎么样。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不断的将目光回到我们的主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讲道我们的教导要很确切的不断的回到基督的身上，这个才是最实用的。哦，对，你看嘛 ，Mark Jones 说，这与西方社会所教导最后一页202，这跟西方社会其实我们社会所教导我们的观念是完全格格不入。我们的荣耀就是我们的羞辱。Okay. 我们在基督名下所受的屈辱，就是我们是属于基督的记号。Yeah. 所以在教会当中，如果受伤了，也没有什么可受伤的。 Well, 如果你讲这个讲太多就变成借口 right? 任何的属灵的口把它变成口号讲太多就变成借口，你还是要 想问那个在基督名下所受的屈辱，就是如果白话一点去理解，在基督名下 为了他因他的缘故， 因他的缘故受， 就像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和为基督的缘故我祷告是一样的意思，凭着他为了他因他的缘故， 这个区别有一些是我们不例如自己不应该或者是自己犯罪的苦楚，所以他并不是说所谓所有你成了基督徒就你所有的苦楚都可以说是 也 可以说是这样的得胜的时候。 那我真的觉得当我们试着调整眼光，当神暴露我的罪性的是恩典，当我的罪被暴露出来这是上帝的恩典，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是也是我们文化很难接受的。如果我很难受的被神在神的旨意之下知道了我的罪显明了，然后我操练认罪悔改，其实就是在支取恩典，right? 我觉得这个是连在一起的，它不是完全分开，好像只是要为基督受苦，然后这个羞辱才是。对对，我真的觉得，所以我的， 我就 OK 了。 我的罪被暴露，我也可以把它定义为是一种受苦。 你的罪受苦， 彼 得怎么讲？你们受苦，你们是为义受苦，你们不是为了罪受苦，为罪受苦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不是，我是说我们的罪被光照、被暴露以后，然后我们开始认罪悔改，然后要跟这个罪抵挡，这个过程不是一个舒服的过程。 Yeah.Humiliation， 或者说你会经过，也许用另外一个方法定义，就是你本来认为你应该有的，可是没有，不是，就不是属于人，就夺去了，或者你就得不到。你本来应该有的尊敬、荣耀什么什么的，你就是没有。我们今天看我们基督的。荣耀，它基本上定义就是本来是它本来是所有都是属于他的，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本是富足的，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了贫穷的，大概是这个概念。所以在这架构之下，再去理解，不是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不舒服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说是 为义受苦。 为义受苦，或者为我们的主受羞辱 ，right？ 大家应该可以分辨出来，因为刚秀英姐讲到，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处境之下，这个很容易变成一种借口。啊，我们就是为主承担。Well， 有的时候的确是如此，但是有的时候，你还是必须要处理罪的事情，你还是必须要处理不义的事情，尤其在教会里面。你还是要指出人的过犯，你并不能说只是，就像我上个礼拜讲到，你不能只是盲目的服从，说因为这是顺服权柄，因为保罗自己说，长老有犯罪的，你要在众人面前指出他的罪，叫其他人畏惧，不敢犯罪，所以。你们要有，我们都要需要有属灵的。危险的时候，就是将这些一切的教导变成一种绝对的口号，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可以说：“啊，我们就是受羞辱，为主受羞辱。”然后就，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反而你等于是一个借口，没有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或者用另外一个，我自己会觉得，当你觉得不公平或者你要争的时候，通常你可以问自己说，我要争最终的目的是因为我咽不下这口气，也许我自己的确得到不公平的待遇，还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教会或者为了弟兄姐妹的好处，为了基督肢体的好处，可以帮助我们思想，什么时候是我应该，这个是我应该受的耻辱，因为我们的主也受了耻辱，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 我们应该是我们自己什么都可以，可是这也不能让我们，这也不能变成就是当为了肢体的好处，我们应该不退让的时候的借口。那个我们今天没有讲那个基督三重的职分，因为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在十字架上受羞辱，他讲得很好，他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都对啊 ，OK， 谁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谢你能够让我在这里学习到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功课，让我们知道在受辱的时候也要自卑，因为主啊，你必时候到了，你必叫我们升高。主啊，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碰到很多的挑战，我们相信是主你所给我们的学习的功课，让我们心思知道我们要凭着在灵里面的主的所给我们的力量，而不是凭着血气。主啊，赞美你，盼望我们在基督教的功课的时候都能够实践在生活里面，提升我们自己，这样祷告，耶稣基督的名求。